乔家坐在车里，全程都想骂爹。从那顿诡异的饭局出来以后，他就被暴风直接打包送给了少东，连他妈的衣服都没让他带走。这年头跟错了老大，自己跟一只宠物猫差不多了。但是少东这一路上都没有开过口。乔家在车里点了一根烟，咬着烟看着窗外的夜景，然而整个人的精神却在紧绷着，已经濒临了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状态。而他的不安主要是来自于他对少东的陌生，这么多年他习惯的游戏规则就是暴风这些在肮脏的角落里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苟延残喘地等待着出奇制胜，而不是少东这种道貌岸然地活在阳光下，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真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事。乔家觉得少东比暴风可怕，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所以他真的摸不准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让自己搁在身边，又或者他内心其实隐隐有一种预感却不愿意承认，因为那个想法实在是太过于恐怖。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停下，而乔家下车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庞大到简直不能够称之为房子的建筑物。靠，这是个建筑群呢。少东转头看了他一眼， 这是我最大的物业。 这句话说的没头没尾，乔家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难道他回去我操牛逼，所以他只能尴尬地挤了个笑容出来。少东也不太在乎他的态度，只是低着头往里走，乔家莫名其妙地跟在后面。沿途经过了门厅的长廊，少东家里有许多的佣人和保镖，多到让乔家甚至怀疑这屋子下边是不是还留着一军火库啊。从他从门口到少东的书房，这一路少说也见了20多个人，而每一个都对乔家的存在投以了好奇或者探究的目光，所以乔家判断少东是极少带人回来这儿的。他刚才说这是他最大的物业，那么很有可能这里就是他真正的老窝。这个认识让乔家浑身上下都起了鸡皮疙瘩，他的呼吸还是不自觉地加速，手脚的血液也几乎是瞬间就无法到达了，透着一股锥心的寒冷，就连拿着烟的手都不自觉地有些颤抖。少东的书房就在眼前，他却不想走进去，可惜到了这个份上，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少东推开书房的门，很随意地冲旁边的沙发指了一下，乔家有些局促地坐在沙发上，眼看着少东关上书房的门，并且按下了墙上的一个按键，一时间房间内充斥着一种让他耳膜隐隐有些刺痛的低频噪音，并不会影响说话和沟通，但是会让人有一种难受的窒息感。少东坐在沙发上正对着乔家， 最好把手机关机，不然2分钟以后就再也不能用了。 乔家听完惊了一下，下意识地把手机拿出来，果然发现手机的屏幕已经黑屏了。他按照少东的意思关了手机，然后疑惑地抬起头。 少先生，恕我直言，我对你来说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少东因为乔家的话很轻地笑了，他点点头。 你对我确实没什么用，不过没关系，你跟我需要用的人有关系就够了。 乔家没接话，他抽烟的动作更加频密了，甚至下意识避开了少东的视线。他嘴里有些发干，头皮甚至有些发麻。这么多年混迹在复杂的环境之中，乔家已经极其擅长掩饰自己的情绪。现在他这样的表现是因为潜意识他已经知道少东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你跟郭林关系这么近，将来很多事情我都要靠你。 就算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少东这么直白的结论还是让乔家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他在一瞬间内心转了很多的想法，甚至有过一个念头，现在扑过去把少东直接弄死，了结了这一切算了。但是终究他不能。乔家抽了两口烟， 所有人都知道不久前郭林还差点弄死我呢， 邵先生的消息看起来不太准啊。 邵东第二次扬起了笑容。 其实我个人对喜欢男人还是女人这种事倒是无所谓，只是他郭林是个警察，闹出这种事儿实在不好看吧。你们的关系恶化就因为刘宇的事？ 抽烟的手终于彻底僵硬住，乔家看着邵东。 我认识他很久了，以他的性格，刘宇的死他一辈子都忘不掉，但是他对你的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对他的态度。你不想他死，对吧？ 被扣住腮的鱼，被捏了七寸的蛇，乔家现在就是这种感觉。从刚才到现在，邵东说了三句话，每句话都在把他往深渊里踹，而且一脚比一脚狠。乔家的右拳不自觉就攥在了一起，他需要用浑身的克制力让自己不至于情绪崩溃。邵东彻底抓住了他的软肋，而让他最难受的是，他还不知道邵东到底知道了多少。他不担心邵东要对他做什么，他所恐惧的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件事。邵东看着乔家的样子，就缓慢地站了起来。 郭林一直都怀疑我暴风后面的人，对吧？ 乔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索性他就不接话。 他猜的没错，我跟暴风确实一直在合作，甚至是他们以前怀疑我的很多问题都是事实。暴风参与的很多事儿都是我在背后出的资本，而他也可以很方便地处理掉我这边的麻烦，就像是共生植物一样，我们各取所需。 邵东走到窗边，给自己点了一根烟，看着窗户上映着自己的侧脸，还有乔家窗户里的沉默，勾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但是坦白说，暴风现在已经是我的麻烦，我不喜欢被人钳制，更不可能被人威胁。 乔家终于抬起头看了邵东一眼。 这件事恐怕我们帮不上忙。 郭林手上已经有抓暴风的证据了，对吧？宋东良和阿松应该都在警方的手里，虽然现在入不了暴风全部的罪名，但是要把他控制起来，证据应该已经足够了。他们不动手是为了钓我这条大鱼。 乔家只能冷笑。邵东不以为意，他继续抽着烟。 其实从你跟着黑狗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郭林的关系了。毕竟我不可能让一个经常出现在我女儿身边的警察太过自由地为所欲为。 至此，乔家所有的侥幸心态都完全崩塌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一直以来隐藏在背后的邵东可以这么沉得住气，哪怕是宋东良这些人被捕，他都不着急采取任何的行动。原来他从始至终都有备案，而他的备案竟然就是郭林和自己。想到这一层，乔家的后牙根都快咬碎了，可偏偏他根本无可奈何。邵东就像一只已经锁死猎物的豺狼，他盯着乔家的时候，眼底都翻着算计而恶毒的眼神。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的所有计划每一个步骤都要你参与。你可以选择告诉郭林，可是如果那样，你应该能想象后果。暴风不会允许一个背叛自己的人留在自己的身边，到时候不只是郭林，连带他身边的所有人，亲人、同事、朋友，一个都不可能活着。 乔家的后脊梁全部都是汗，他开始明白为什么郭林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那么长的时间都拿邵东没办法。即便是暴风，也根本不够资格和这样的人叫板。邵东盘算好了每一步，他是真正的立于不败之地。乔家尝试着稳定自己的情绪，他依然不想束手就擒。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卷在这些事里？其实你说的这些根本和我无关。 你知道当年那个叫孟哲的警察是怎么死的吗？ 乍然在少东口中听到了孟哲的名字，乔家下意识愣住。少东的面庞掩藏在烟雾之下，再加上背光，其实乔家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觉得此刻少东在笑。